香港大灵异，主持陈云、夏植。 好，嚟到香港大灵异第27集。咁咧，今日因为两位主持咧都比较忙，所以我就霸咗个位，同时请咗两位朋友嚟啦。咁最右边嗰位咧就系、是、我嘅右边啦，就阿 Gabriel， 之前佢都上过嚟大灵异两集，好似系两集。咁啊，有一集我同你都一齐 讲妖怪啊嘛， 系啊，讲妖怪。咁今日我哋就讲其他 topic 啦。咁另外喺我侧边呢位咧就系刘明。咁我点解会介绍即系叫佢两个上嚟咧？其实今日因为个主题咧，一落我自己就唔识嘅，基本上就系讲占星。咁啊 ，Gabriel 本身係學緊古典占星係咪？古典占星咁啊，係啦。阿劉明就學緊現代嘅占星啦， 係 啦。咁叫佢上嚟分享一下咧，因為呢個 topic 我真係完全唔識，所以要揾幫手去。 你有咩？你唔識到咩地方啊？ 我唔識到咩地方，我咪淨係識打開雜誌睇嗰啲星座啊，每日運程係啊，每日運程啊，今日著咩色衫會旺啲啊？咩最旺星座？ 有啲咩問題啊？ 係啊，咁嗰係啊，咁。咁喺我印象中，占星就係同嗰啲嘢差唔多嘅啫嘛，對我嚟講，我唔同埋唔係識睇星次咯，唔識噶啦， 星次、星次、 十二星、係啊，十二星座、 十二宮 嗰啲係，係啊， 處女座沙加， 係啊，咁我冇辦法啦，咁我係去到嗰個標準咁唔識啦，啊，咁所以就想請你兩位講下占星嗰啲內容啦，咁就係啦。 頭先你講到星座專欄嗰度，我覺得呢個都係其實坊間大部分人對占星 座基本上嘅了解，但係佢唔係占星嚟嘅。 係，唔係占星嚟嘅咩？星座，星座咪又係同占星？ 唔係，你除咗睇十二星座每日運程，你有冇試？有時都會見到十二生肖星座運程，你覺得嗰啲信唔信得過先？係 咯，即係 冇啊！如果係旺嘅事咪信咯，唔旺咪唔信咯。係話最黑就梗係唔信啦。 唔係，其實講緊你十二星座或者十二生肖嘅每日運程。如果你睇十二生肖每日運程，你唔信佢，咁你第一時間就會諗到你會攞八字、時辰八字嚟到睇。咁好似占星嘅話咧，占星你除咗睇十二星座之外咧，其實嗰啲每日運程係唔準嘅嘅時候。你就會想到我其實應該攞翻自己嘅出生年月日時辰時分秒嚟到睇你嗰個占星嘅星盤， 即係中國嘅時辰八字呢只。 係啦，其實占星星盤都係攞呢一個你人生嘅數字嚟到睇嘅啫。 因為係咯，先撇除學你嗰啲最簡單一個統計嘅問題就係佢十二，無論十二生肖或者十二星座講緊，譬如講一個地方香港700,000人。佢十二星座，即係講緊每一個星座，或者中國每一個生肖，起碼都有50,000-60,000人啩。有冇大家你即刻可以諗到有冇可能嗰幾十萬人同一時間或者嗰個星期之內面對嘅都係金錢或者感情問題？又或者你可以調翻個角度嚟講，其實佢哋寫嘅係非常之無謂，就係、是、你其實喺香港地每個人每日都有感情或者金錢嘅。係 啱。 所以點解啲人覺得係準就係因為其實佢夠無力量。但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好似頭先阿明咁講，就係好可惜，就係大部分人對星座嘅理解就係咁，而且佢哋覺得就係睇星座就好似睇到你人大部分好多面向嘅，但係其實咁係非常之可以話係好粗疏咯。 好粗疏係。 冇辦法啦，你如果叫啲傳媒每日開一個每日嘅星盤出嚟，同你講啲星星點擺，如何影響你嘅話咧，應該三四頁紙都唔夠講。 應該三四頁，但係啲占星師會好好賺咯。唔緊要，你開咗星盤。 但係嗰啲星盤咧，嗱，即係我知你哋講咩圓形上面有畫咗十二格，係咪十二格？ 十二格， 跟住有啲符號去分咗唔同角度咁嗰啲啊嘛。嗱，呢個又係我想知嘅問題啦。頭先我就知你兩個分別學唔同派系嘅占星啦。咁其實唔同派系嘅占星用嗰星盤係咪一樣？ 都係一樣。 相似。 相似嘅都係，但係咁主要分別係咩咧？ 主要分別 其實 你冇三黃星。 係，我覺得係咯，可以呢個可以就兩方面，一個就係論斷嘅取向，第二就係一啲可能好枝比較枝節嘅問題，即係好似你頭先阿永咁講，就係、是現代占星裏面係九大行星啦，會用到三黃星。但 三黃星即係冥王星、天王星同埋海王星。 嚇、啊，嗰三個咧，即係喺近呢百幾年發現嗰三個星，但係喺古典占星，古人淨係用 七粒星，即係日月金木水火土。 因為喺地球上面咧，肉眼可以見到嘅，只係可以最遠睇到佢土星嘅啫。所以以前嘅流落嚟嗰啲占星個學派咧，佢淨係會去到去到土星咯，即係太陽、地球、地球即係自己啦，太陽、月亮， 跟住 水星、火星、金星、木星、土星啲七粒咯。 咁但係即係去到現代先加翻嗰所謂三黃星落去，咁現代係即係講緊咁呢一百年內嘅事，百零年嘅啫喎。如果你講三黃星，因為我印象中科學上嚇，科學上發現到冥王星都係一百年左右啫嘛，好似。 但係呢個又可以補充下，即係頭先我講嗰兩點主要係分別咗古典占星同埋現代占星。我哋討論咗頭先就係一個枝節嘅部分，例如一個會睇曬嗰三黃星，一個就唔睇。跟住我哋頭先第一個咪講話係關於閱讀，即係判斷嗰個取向。呢個可以牽涉翻你頭先問，即係現代占星其實咪呢近百幾年先。其實唔係。如果你真係講嘅話，接近都有成二百幾年歷史。咁點解話係論斷嘅取向有唔同咧？就因為而家我哋可能就算。有些人對星座嘅對占星的認識不單止限於星座，而且可能牽涉到占星，但可能他哋都會覺得，西洋的占星和中國的命術很大一個不同，就是西洋占星會講很多關於性格方面的嘢，例如你主觀啊，或者點樣人生不同面向，但係都是關於自己比較多。而中國八字、紫微斗數或者七正四餘嗰啲，好多都是講你外在的嘢， 運程咯， 係啊。可能衰啲講句，譬如你幾多年幾年會死啊，或者咩 年會考試，係 講係公眾啲，好多都係關於外在嘅嘢，所以呢個大家睇到個分別。但係其實喺西洋古典占星嚟講咧，如果你深入到去，你發覺其實同中國嘅命數好相似，即係 例如紫微斗數嗰啲啊， 係，因為佢最主要個目的就係佢睇咁多嘢，最後都係為咗話俾你聽你。妻財子六壽呢四方面究竟係點？因為 邊四方面啊？ 妻即係你嘅情感啦，財即係你可能收入啦，子就可能你嘅後代啦，六就可能係你啲官位啊，壽咪可能講你健康。呢個係古典占星同中國命術幾相似嘅地方，而又同即使係同樣都係西洋占星，但係同現代嗰個分別就喺度。而且我覺得呢個都係。最大的一個分別就是大家閱讀取向有不同， 是閱讀取向不同。但是你剛剛說那個你賺到多少錢啊，你認識到什麼女朋友啊，或者你的伴侶是什麼取向啊，其實是我們會性格決定命運啊。所以我們現在現代占星看那個是著重你那個人呢，你出世時候定了你的性格那個大範疇，那就大概會是向到遇到什麼方向，遇到什麼人咯。不如講翻最基礎嘅問題先，你講咧係咪天文同埋？ 啊，係啊，天嗱，因為其實嗱喺我即係如果用一個未學過占星術嘅人嚟， 占星嚟講咪成日講啲咩星座啊，有好多行星嘅，同你而家 金水火土嗰啲咧都係。 係啦，你而家啲天文嘅星星啊、太陽、月亮係一模一樣噶嘛？ 係啊係啊，其實係咪即係同天文上嗰啲星即係你所講嘅金星係咪即係天文上嗰粒金星咧？定係純粹一個意象嚟咧咁樣？ 其實以前是那粒金星來的，講緊我們占星的星盤呢，所謂星盤呢，是講緊我自己，我成為一個人站在中間，而在個地面上面望上天，個星星是怎樣排列， 即是 你出世的時候，是啦，地心說，因為以前的天文又好，占星又好，都是一起發展的，但是他們大家都是用地心說的，去到 日心說，哥白尼 係啦，日心說出咗嚟之後咧，咁呢樣地心說嘅說理基礎就會俾人遺棄咗啦。咁但係占星呢個系統係唔會就咁就完全冇咗噶嘛。咁所以就分開咗呢個星嘅系統。所以而家講緊占星上面嘅星星咧，係虛星系統，即係虛而個虛。虛星系統， 即係又唔係同我哋眼望上天嗰啲星係完全係符合噶咯，係咪咁嘅意思啊？ 從前就因為我哋地下睇上去嘅，咁所以係同一粒星嚟嘅，咁所以沿用翻呢一個名。但係我哋點樣計算啲粒星點樣行咧，就唔係天文嗰只計算方法咯。天文個計算方法佢會用翻日心說嗰個計算方法。 咁即係如果我舉個例啦，假設我係一個學天文學嘅人，咁我可以用到啲 program 或者用其他方法去。觀察到啲星嗰啲走位噶嘛，咁就其實同你 占星開個星盤出嚟未必 exactly 一樣嘅咯，可唔可以咁講啊？ 可以，應該有啲semi 差距。但因為我唔係去，我未曾學師未滿啊，咁所以我都好難答你講話差距得幾多。 嗯， 但係我有呢度有個睇法就係，即使大家而家我哋已經知道成個地即係日心說先係真理啦，呢個因為觀察得到所有嘢。但係點解占星都繼續用到？就因為其實即使佢用嗰、那個，即係佢放嗰個重心係放咗喺地球喺重心，但係佢啲軌道都係觀察得到。所以點解我哋會覺得繼續可以用得到，就係佢啲軌道都係啱嘅。 即 係 佢啲軌道都係咁 行。可唔可以咁樣話？因為占星啊，雖然我哋以前。即以前古代的占星術，雖然你話係用地球做中心啦，但係你係純粹觀察到佢個軌道，而唔係話真係based on我地球係中心，而係純粹你憑你客觀觀察到佢嗰、那個嗰、那個軌跡，而同佢本身係實際行嘅軌跡係冇乜特別關係，所以都唔會相差太遠。 依然係有用，而且依然可能係你開到個星盤係生效到可以解釋得到。因為如果完全係脱離咗，唔係相對嘅話，咁解釋唔到，所以你解釋唔到，係啊。 咁但係如果嗱，因為咧，其實如果你講天文現象咧，就好多好多唔同嘅觀察到嘅。因為而家我哋好多時科學上冇好多數據噶嘛，即係例如嗰啲軌跡會偏離啊。咁但係占星又會唔會計埋呢啲嘢㗎？其實 有下年時間啊，嗰類會加減翻，即係會微調翻咯。每年都會。 同埋呢個真係好得益於現代資訊嘅發達。 哦，即係其實互相配合㗎咯。 因為其實而家好似你，就算你話睇翻中國啲命理，你開紫微斗數、開八字都係開電腦開盤好多。 係啊係啊。 其實你而家喺睇翻，無論印度占星定係西洋，無論現代古代，其實佢哋都係用電腦 apps 軟件 software 啲嚟開盤。所以其實他們的 software 可能已經跟你計算好了，即 是在將那些微調計算 下去，所以這個是會比較幸運的一件事。因為如果這個又可以有一個趣聞說回，就是為什麼好像古代占星好像全部都是大師級的人物，譬如牛頓啊、波伯尼或者伽利略， 全部科學家， 全部都是很厲害的人才學得到。因為以前你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你除了是記曬所有天文曆法，而且你計算得到，而且你清楚地球的運行，你才可以開到一個星盤出嚟俾人睇。所以一定要是那些最強的頭腦、最強的心智才應付得到。你一個普通人如果數學不叻，或者你的記性不好，根本你處理唔到。你處理 唔到。因為其實很有趣的，我見到咧，有學你話齋啦，而家上網你求其打占星咁，可能已經好多咩星盤排列嗰啲。但我發覺咧，佢好得意嘅，同我哋以前中國嗰啲叫做咩八字啊嗰啲咧，佢裡面多咗個元素啊，見到即係多咗個地點。係。即係佢會例如我當我自己咁樣，我出生年月日啊、名嗰啲好死嘅嘢，咁佢就會叫我出生地點。咁呢樣嘢又係咩原理咧？ 睇經緯度啊，揾你嘅地點係睇你經緯度，因為我啱啱講，我哋占星係睇人企喺地面望上天噶嘛，咁你企唔同位置望嘅天都唔同。 哦，即係有偏，即係佢其實就係嗰個偏差嚟嘅。係 啊。 哦， 同埋你因為這個可以提翻古典，即係占星無論古典定現代，佢嗰個論斷其實係好講將個天空分做十二個甲位，即係十二個宮啦，分別對應翻人生唔同嘅。取向，可能第二宮是代表你的現金流，在古典占星代表你的現金流、流動的資產。第三宮可能代表你的手足，即是你的兄弟或者你的親戚。第四宮是代表你的祖任、父母、田宅這些。你有個宮位在這裡不夠的嘛，你的宮位怎樣會看得好還是壞，就要看你的行星處於哪個位，跟其他行星中間構成什麼上位，這個上位好還是不好，才決定到你的方面是好還是不好。所以這個地點就很重要，因為其實很簡單，你在香港出世，不要說遠，你在廣州出世，其實如果你的經緯度已經差了很多，已經那裡都可能成70-100公里左右， 山頂體同埋海邊體， 你個星星在天上面嘅分布已經唔同曬，可能嗰一刻已經決定咗你嗰個。 咁啊係，好似我睇日食月食嗰啲啊，唔同地方睇都唔同。 已經可以影響到好多，所以佢係呢個，我會覺得比較得意嘅地方就係佢要計埋你嘅地點，即係佢時空都好。 因為咧，我呢樣嘢亦係點解我會留意到咧？因為我發覺以前咧，我哋睇嗰啲即係嗰啲咩星相命理咧，好多時咩八字。咁我就喺度諗，使唔使計時差？我就喺度諗呢個問題啊嘛。咁因為你知佢嗰陣時用嗰啲用舊歷啦，咁但問題 咁地球另一半都爭12個鐘啦，或者爭有啲爭更加多咁樣。咁、其實如果學你話齋，如果你計埋嗰個地點，就可能會可以微調到嗰、那個嗰、那個偏差，時差同埋偏差咁樣。咁但係嗱，我又問過再比較棘手，我覺得棘手嘅嘅問題。嗱、咁。學你話齋星座就因為得十二種就唔準啦。咁如果你去到時分秒咁樣，咁、當然會準。 加埋星體、 係啦， 咁星體。 如果我喺一個地方同一個地方出世嘅人，即係同一日啦，甚至隔離牀嗰個咁樣嘅，可能好短嘅啫嘛個時間。咁、相差可能大家同一分鐘出世都唔奇嘅。咁、學你話齋，如果你在星盤上面我哋睇主要係性格，咁呢兩個人啲性格會比較相似嘅，會唔會啊？一個客觀，即係如果地，即係大家我哋即係隔離牀，同一個醫院啦，或者咁樣出世。係 啊，而家大家都喺醫院出世，隔離牀同一時間同一個地點。 其實 係 咪開嘅星盤 suppose 應該一樣噶嘛？係嘛？ 係。 咁係但唔代表佢命運一樣噶嘛？頭先我聽你講咧，中國嗰啲咩八字好多時係睇佢咁嗰啲個運程啦，但係星盤好多時係睇佢嘅性格啊嘛。 嚇！ 咁係咪其實如果調翻轉？佢兩個喺開星盤出嚟睇嘅性格會係相似，如果咁樣睇，即係如果一個客觀度去睇， 呢個我會覺得， 因為佢睇嘅古典占星係睇個事，個人咧身邊會發生咩事件咁好。我睇呢個現代占星咧係講比較偏執個人嘅性格啊，而係喺你出生嘅時候定咗嘅，即係你嗰個天氣預告咁樣啦。好似天氣預告咁定咗你呢一生嗰個天氣係咁樣，但係你未必真係咁行噶嘛。你晴天同雨天個時候，你選擇出唔出街啊，遇到啲咩啊，係你嘅取向嚟嘅。而家我嗰個星盤咧，或者我占星開出嚟你嗰個生辰八字咧，只係講你聽話你個人生你可以咁樣行，你有咁嘅能力向呢個方向行咯。 係咪即係話係其實佢一個客觀嘅觀察？咁至於你主觀點樣選擇就係你自己，就唔同中國嗰啲咩八字嗰啲就話你聽日就會血光之災就一定血光之災，唔係嗰種嘢，而係調翻轉話你如果選擇咁樣做咧，就會有呢件事；選擇咁樣做會有咁嘅事，係咪？係 啊，係啊。就好似因果係咪佛教？佛教 因果論即係啱你做啲咩嘢，咪會有啲咩結果咁樣形成。 但係因為你好似你香港出世，你喺香港出世，你遇到嘅嘢就喺呢個香港入面嘅範圍入面，除非你選擇咗去第二度。選擇咗去加拿大，選擇咗去澳洲，咁你遇到嘅嘢就係第二個即係你可以行到嘅方向。 就基於你去嘅地方唔同咗，所以就咁。但係其實星， 即係我啱啱以地方嚟做比喻啫。但係開緊星盤咧，係講緊你嗰個人生啊。你嘅人生咧最大個範圍啊，就可以咁樣行咯。 哦，咁即係話其實佢可以牽涉嘅範圍可以好大嘅咯， 啊、 只不過係佢用一個好宏觀嘅話俾你知，你嘅性格係咁樣，你如果有咩取向咧，係咪先係咪性格應該用性格？ 有， 定或者你 有 啲咁嘅 option 咯， 咁嘅情緒嚟到令到你有呢個性格咯。但係就算隔離牀嗰個 B B 啊，大家個性格都脾氣都未必係相似啊。即係唔會話同一件事就一樣咁樣嬲法嘅，唔會咁死嘅。咁但係就會講話佢哋大家都可能有相似嘅嘅取態啦。 我嘅睇法就比如我會覺得係如果就古典占星個角度嚟睇，我覺得如果真係咁啱啊，撞到啲咁嘅情況，我會覺得佢哋應該所面對外在環境嘅事，應該都非常之接近。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呢啲事情真係好難發生。因為始終就算你話每日都有人出世，但係其實佢哋每日出世時間相差得好，實在係太多。可能有啲差幾個鐘頭，有啲差個幾鐘。所以始終我會覺得呢個我會比較唔敢講。因為始終就係、是。變化時候， 唔係 因為好難會出現到， 因為其實嗱點解會問到呢個咁得意嘅問題？因為好多時人去質疑占卜咧，就係話喂，咁你孖生兄弟都好接近啦啲時間，因為其實你知八字咧，我哋睇到咩四柱八字嗰啲，去到時辰嘅啫嘛，時辰你兩個鐘一個時辰，咁可以兩個鐘頭內可以好多人出世啦，咁就 亦係俾人質疑嗰樣嘢啊嘛。但係我見你哋話係咪四分鐘為一度啊嘛？ 係啦，占星上面咧會睇埋你時間同埋去到最準去到秒嘅。咁 咧，秒都有分別㗎。 係啦，咁我哋個星盤咧就係一個圓圈，360度，360度就分開十二個範圍嘅，即係跟度數嚟到分範圍。呢個度數點樣分法咧？就睇你喺邊一個經緯度。咁有時喺外國咧，有啲高山地區咧，佢嗰個分界線咧就會再窄啲。咁我呢個唔講住啦。咁你咁樣分咗界線之後咧，你每爭一度咧就係爭四分鐘。四分鐘，好似你媽生 B B 出世都好，你第一個哥哥出咗世之後咧，細佬出世可能都已經爭4到8分鐘，甚至十幾半個鐘嘅。咁你成個盤咧，成就會一齊移動咯。 哦。 咁所以你講緊話點解大家都係媽生兄弟同一個阿爸阿媽出嚟個取態唔同，就會係呢個情況啦。 但係呢樣嘢都，但我想問咧嗱如果你係喺占星學上咧，即係如果我淨係講人先咧，會唔會其實主要淨係睇嗰個人本身，即係唔同佢外在嗰啲嗱，例如佢爸爸媽媽嗰啲對佢本身有冇影響嘅？對佢個星盤或者對占星嗰、那個，或者對解個星盤嘅人嘅客觀分析有冇影響嘅？其實定係淨係純粹睇個星盤見到啲乜就係咁樣解釋咧？ 如果你好俾到好準確嘅出世時間我，咁我開咗你嘅星盤，你可以唔使講我聽你父母係咩狀態啊，或者咩，我都可以喺星盤度睇到咯。呢啲係你出世既定，因為你父母係既定嘅嘢嚟嘅。咁所以你個星盤上面就可以係啦，就可以準確啲咁俾你我睇到你父母嗰個狀態。咁但係講到去你伴侶啊，或者你未來嘅事業咧，呢、這個範圍就會再廣闊啲，因為呢個係你點樣去取態嘅事。 唔係，所以同埋我都會覺得係點解占星係要用到，即係如果就咁頭先聽我哋咁講，你已經起碼知道七粒或者九粒星，跟住十二個宮位。因為其實佢分到你可以話仔細啦。嘅原因就因為其實你人生真係好多面向啊。譬如可能可以舉就話七要分辨唔同代表啲咩，譬如可能你睇爸爸嘅。呢、這個可以再睇翻。占星係有分昼星同埋夜星。昼星即系日头星，日头出世人，夜晚出世人。如果日头出世嘅人就睇爸爸就睇太阳啦，即系日啦。如果夜晚嘅话就睇土星。 哦， 例如果系睇妈妈嘅话就系日头就系金星，夜晚就系月亮。如果睇妻子就啱啱好调翻转。 哦，咁样嘅，即系都要睇埋嗰个人出世嘅日夜又会睇嘅星又唔同。即係唔係話，即係因為又係嗰句啦，我 layman 呢、這個，我成日以為咩金星咩代表愛情啊，咩土星啊代表咩，我話係咁簡單。 確實係，但係佢係只不過係其中一個 範疇咯，即係金星嘅其中一 粒星係可以好多作用， 甚至你講到對應身體部分都可以好多，所以呢個都係我覺得點解呢個學問咁有趣嘅就係、佢可以透過一啲。我不敢說簡單，但其實你起碼看到概念是清晰的。透過 他幫你排除了其他不對的方向先， 跟住可以看到你人生角度， 即係好似一個框框住呢個，你淨係睇呢 part 啦，其他嗰啲可以唔理，理住淨係睇。 其他個影響冇咁大，呢個係影響你最大的。 所以呢，我覺得係佢一個幾奇妙或者係幾得意嘅地方。 我現代占星會睇朝頭早同晏晝，因為個盤咧24個鐘頭已經轉咗一圈嘅啦嘛，咁所以我唔使特登去睇話。 我即係其實已經逆咗位啊嘛，其實。 我哋就要睇埋，晝星夜星。我都可以講翻點樣分佢日頭星定係夜晚星就係、是、因為如果突然間係咪會可能你哋會整張圖出嚟、 假設呢、這個，我哋喺啲圖。 應緊比分。 係，突然間可以。capture 定點？即係總之喺一個圖裏面，一個圓形。呢條係東升線嚟嘅， 左邊嗰、那個 係東升線，係東方。 嗱，你有個數目字一嘅，由一開始十二同埋一嗰一條線，就 係、 我哋開始嗰條線。 如果嗰個命主出世嘅時候，佢個太陽係喺東升線上面，即係總之呢一半上面，已經當佢係日頭生嘅。如果佢喺下面就係、夜晚生嘅。 即係走咗半個圈又係叫夜晚咁樣啦。 所以呢個就係睇佢晝生定係夜生。 我講即係太陽嗰個星降嚟啫嘛，呢個。 所以你已經可以看得出由這個位置你可以看到其實代表的東西是很不同的、 但是現代占星就沒有特別看這件事的 現代占星佢有分開土星同埋太陽噶嘛，仲有分月亮同埋金星。 係、哦、月亮金星。 分開咗嘅，咁我就冇特別。 哦，咁即係現代同古代占星，雖然大家都係即係可能嘅源流係相係咪叫相近嘅？ 相近，但係中間牽涉咗好多西洋思想史上一啲轉變，所以令到占星呢個學問都不斷。 其實占星都好多派別。 係啊係啊，呢、這個我都我想聽 呢個可以再講下，但係當中會牽涉即係好多關於思想上面，因為其實你知道、其實西方人對於係咯，佢哋就好中意一啲 性格決定命運啊。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一些我們以為可能它只不過是哲學上面一些的思想運動、但它可以牽涉到占星，而且大家都知道其實占星在近在啟蒙運動十七十八世紀以前、其實是西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學問、所以其實它跟很多政治思想的東西是牽涉在裡面、所以這個可以再說、 啟蒙運動對占星有什麼影響，不如我們下節再回來說吧。 好啊。